凌晨一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筲箕湾泰安楼三级火，十人需要送院，包括五男四女同埋一名男童，其中一名管理员嘅伤势较为严重，住客开始陆续返回住所。现场消息话，十二楼嘅梯间晚上十一点起火，十几分钟之后升为三级。一名住客表示，闻到有浓烟嘅气味，梯间浓烟密布，但系疏散时候嘅秩序良好。消防员曾经动用云梯救人。廉政公署拘捕邮政署九名员工同埋另外五个人，佢哋涉嫌多次挪用署方合共100万元嘅收益，再用自己同埋家属嘅信用卡签账填数，赚取信用卡嘅签账积分换取礼物。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外出候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离开柬埔寨嘅时候表示，返回北京之后会先参加七中全会，佢形容会议对香港会有好嘅影响。他晚上離開柬埔寨金邊，先在廣州停留，然後返回北京。朱鎔基說，與東盟的會議開得很好，他離開之前與東盟十國簽署全面友好合作框架文件，訂明中國與東盟在2010年之前成立自由貿易區。另外，他又見證副外交部長王毅與東盟簽署南海行為守則，承諾要和平和對話解決問題。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内地中部和东部地区，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将会有大暴雪。中央气象台说，在蒙古西部到新疆西部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向东偏南方向移动，未来几日将会在主要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风降温的天气。台湾登革热疫情加重，接近4000宗病例，高雄是台湾登革热重灾区，当地目前发现超过2000宗登革热病例，但是昨日就有增加了45宗。当地防疫部门担心登革热疫情延续到明年，面对不断严重的登革热疫情，高雄新增加登革热病例的地区再度进行喷药消毒。欧美股市全面上升，市场憧憬美国联邦储备局本星期会减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刚刚系报8691点，升咗174点。纳斯达克指数就报1409点，升48点。伦敦股市喺科技、电信同埋传媒股带动之下，升咗超过3%。在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天晴和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这个是 FM94.8-96.9 Radio No. 2. 今晚是有夜妈妈与夜爸爸的黑色星期一。Stay tuned. 陈老板，你申请个伙计好帮得手啊。 是啊，黄太，咪睇佢年纪比较大，佢好够经验噶，又识得人情世故，做嘢又落力，对啲顾客招呼仲好周到添。 所以计我话咧，一个员工嘅工作表现同佢嘅年纪系冇关系嘅。 冇错啦，乜嘢都系假，工作表现先系最紧要，你话系嘛？ 嗱，何小姐，我哋决定请你，你可以签咗呢份合约佢啊。 哦，咦，但我以前的老板都没这么做的、哦、 签了书面雇佣合约，清楚列明大家的权利和责任，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拗，对大家都好的。放心啦，我们这份合约是参考了劳工处的雇佣合约样本的。 是啊， 你可以打电话2717-1771，或者透过图文传真拿份来看看。签了约之后，我们会依据法例给回份副本你的。 哦，那如果我看清楚份合约的条款没问题就签啦。 每个急速跑走的星期，身边都会发生林林种种的大小事项， 其中好大部分我们都可能不明所以，不知缘由，一知半解。 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我们为你寻根究底， 全力搜集资料，咨询有关专家， 务求解答每一个自然、社会、法律、医学、语文难题。 星期六早上6点， 陈敬聪、 罗万明 知识会社， 你知知 周末周日节目《好变化》。 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讲嘢俾啲即系准时听书嘅朋友听啦。因为头先开始嘅时候咧，只见啲 fax 嚟，佢话多谢你啊，我有听书，咁我真系会买呢只碟噶啦咁样。好啦，咁啊嗱，我另外一样嘢 announcement 收到啦已经。 吓，咁啊另外一个 announcement 咧就系我哋即将咧会喺 11月29号。 正式舉辦呢一個咧係 UFO 嘅試映會嚇，咁啊即係一個100人嘅招待嘅啫。 唔係試映嘅，影完就 影完就係咁嘅，係咁影完就係咁先會。 我已經係即係第一次奉獻咗佢，即係所有喺櫃桶底籠底唔肯俾人睇嗰啲咧，都喺我哋嘅說服底下。 好似唔係喎，睇佢啲眼神 嚇。 佢直下係咩？ 唔 係 你講得咁， 唔會嘅， 係啦。 你如果叫我播曬，播唔曬咧。 佢播唔曬，佢有200个钟头喎。 冇，你唔好咁誇啦。 總之喺威迫利誘嘅情況底下，已經攞咗 好多嘅 珍藏啦。 總之你嗰晚嚟睇，希望會有啲深刻嘅印象留到拎到走啦，係嘛？好嘛？咁啊，最緊要你想知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將會喺2个礼拜後，係正式係由電話係訂位嘅。好啊！ 电话定位， 大家记住啦。飞噶吓， 嗱，我写呢个日子先，唔系应该我又唔记得啦。 凭身份证咧系呢一个对演嘅，系入场噶吓。当时阿云海亦都会喺现场，咁就 帮大家 着住呢啲外星人嘅装束，系好似万圣节咁样招待大家。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Alberta, Alberta Where'd you beenSo long, Alberta, Alberta, where you been so long? I ain't had no loving, baby, since you've been gone.Alberta, Alberta, where'd you stay last night? Alberta, Alberta, where'd you stay last night? You came in this morning.Your clothes didn't fit you can't handle loving. Baby, since you've been gone. Bad Influence 嘅作品歌名叫做 Alberta。妈妈与夜爸爸咧，继续有阿彭晴啦，有阿云海啦，同埋有我，我系 Jason。你好， 系 点啊？头先一个报告知讲咗少少， 所以而家即刻咧要讲呢个第二个高峰潮啦。咁、就美国嘅第二个，即系佢里边第二一路讲落去咧，第二个高峰潮咧，其实佢讲到，其实美国由1947年至1951年期间咧，那个 Project Sign 咧，咁就静静地开始，静静地结束啦。咁唔系好多人知道 Project Sign 里边讲嗰啲乜嘢。咁之后咧就1952年咧就好出名啦，呢个 Project Blue Book 咧就出炉啦。咁就里边有好多嘅吓重要人物就去研究呢啲嘅事件啦。咁里边咧，佢哋直情讲到咧，喺嗰1952年咧，就成为咗喺美国一个第二嘅高峰潮，去到点咧？佢哋系 日日都有。 那个数字系咁样嘅，1952年嘅头三个月咧，每日咧就差唔多有一宗嘅 UFO 报告。 哇！ 美国啊，净系美国咋？ 哇！ 西 survey 嘅啦。 而四月至到五月咧，去到每一日咧有三宗。六月开始咧，每月有六宗。 夏天天氣 每日係啦，每日有六宗。 你飛行可以。 咁之後咧，去到七月咧，哇！真係真係非常 高峰期啦， 高峰期啦。七月咧係每一日咧，大概有27宗度啦。 點解啊？ 即係活世嚟自世界各地嘅， 唔係淨係美國， 淨係美國， 而淨係單單係講緊1952年嘅七月咧，喺美國有目擊 UFO 檔案嘅報告咧，包括即係講緊係政府知道嘅咧。有400宗喺七月份發生， 即分布喺美國唔同嘅地方。 係、哦、啦，但係咧，啱啱佢講到咧，其實七月份1952年嘅七月份咧，係對個美國人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就係頭先咧，阿 Jason 喺嗰度，頭先喺佢睇過帶裏邊講嗰單嘢咧，就係咧，係喺華盛頓 DC， 即係首都華盛頓咧。 哦，就喺、 是、 個 White House 上。 White House 頂， 唔單止係 White House， 其實當時咧就係成個嘅七月嘅 exactly 咧，就係七月嘅19號至20號啦，七月嘅26號至到27號啦，同埋8月嘅2號至3號咧。 你做 show 巡迴表演喎。 係啦，咁咧就係 開演唱會。 突然間係點咧？嗰陣時嘅 UFO 出現嘅情況係誇張到點咧？就係、是、當時其實最初發現嘅咧，就係當地嘅一啲嘅軍事人員啦。首先咧就係佢哋最近嘅愛德華空軍基地啦，就去目擊到一啲嘅 UFO 開始飛過，而咧當時所有佢附近嘅華盛頓附近嘅機場啦，佢包括佢自己國際機場啦，愛德華空軍基地嘅所有雷達啦、全部雷達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啦，就係、是、我講緊嗰19至20號、26至27號、8月2號至3號咧，係每一晚咧，係每一晚喺邊啲地方出現咧？頭先你講啦。White House 白宮啦，個頂上面啦，國會山莊啦，五角大廈啦嘅上面啦， 哇！全部係知道曬， 係啦，全部政府部門，包括仲要係愛德華空軍基地嘅上面啦，同埋華盛頓國際機場嘅上面， 即係包圍你咯！而家話俾你聽，係 包圍， 即係示威 ，We are here， 話俾你聽，喂，唔好搞嘢啦，你哋 係啦。而當時 停曬， 而你頭先影到，即係你睇到碟裏邊講嗰個咧，即係講緊話啲雷達咧，咪一路突然間閃曬啲燈出嚟，就係、是、嗰幾日咧，每一晚就突然間，即係 for example， 佢有其中一個26至27號嗰晚咧，發現咗咩咧？喺淨係喺愛德華空軍基地上面嘅上空咧，個雷達淨斬咗10粒。 話有十個不明飛行物體咧喺個上空，嗰、那個係一個軍事基地上面。 佢哋有一個軍章，軍眾係叫命令咧，現場即刻起飛。 開火啊？ 唔係開火，係起飛攔截啊！即係譬如你闖入你嘅領空， 嗯、 中國你闖入你都會起飛攔截噶嘛。 係。 佢話佢一起飛一嗰、那個。地台嗰度啲人咧個控制室話俾聽，你而家啱係 12 o'clock 啊，十二點啊，直情喺你前面，十二點係直情喺你 head on 啊嘛，定係一指就噗消失咗啦，粒嘢已經， 即係望到但係消失咗， 即係佢嗰個飛機咧一上去一啱啱校正十二點，砰消失咗，佢根本唔俾機會你去見佢，再去 target lock in， 叮叮叮叮叮，跟住。 冇錯， 冇呢啲機會嘅。 嗱，呢個就係講緊雷達嗰度咁樣嘅情況啦。因為你其實如果你以嗰陣時1952年嚟講，雖然話二次大戰結束咗，你都唔知係咪會被外國啲即係突襲噶嘛，都驚噶嘛。咁當時咧，除咗啲雷達見到呢個情況之外，其實係最多人目擊，即係市民啊目擊呢啲個案咧，就係華盛頓嘅國會山莊嘅上邊。嗰、那個國會山莊即係一個好似拱形一個頂啦，即係一個大型嘅好似希臘式嘅建築咁樣嗰個咧嚇。 咁、林肯 唔係嗰個嚟嘅，另外一個嚟嘅，即係準備當年九一一原本想炸嗰個國會山莊㗎啦，係啦，冇錯啦。咁嗰度咧上邊嘅上空咧，竟然係見到一點點咧係黃色光嘅一點點嘅 UFO 咧、就掛咗上去嘅。挂咗喺上去天空度，系停留不动嘅， 系一组组嘅，系嘛？三角形一组噶嘛？即系佢哋有箭嘴咁样三形，一组三 形 一组。 佢即系不定型嘅，即系佢点唔同嘅地方，即系好似挂咗喺嗰度， 好似圣诞树 装饰咗。全港众，因为当地的居民就系形容为只圣诞树装饰，挂咗喺国会山庄嘅上空。当啲飞机即系战机准备去追截嘅时候，就会喺佢哋面前所有消失咗，就系咁样消失法嘅。咁而所有嘅目擊個案咧，係包括軍部啦、雷達啦、機場啦，同埋市民啦。咁你成個七月同埋八月頭，你咁樣目擊法咧，其實恐慌噶嘛，人 恐慌啊，大佬 唔信都信啦，係咪啊？係 啦，而當時咧 冇得唔信啊，你係冇得唔 信 啊嘛， 即 係 又唔信啊，唔相信有啲嘢存在， 但又發生咗， 冇得唔信，係啊，真 係。咁而咧當時咧，即係呢個報告裏邊列咗一啲嘅資料啦，就話當時咧呢件事去到八月三號。最後一次咁樣咁集體性嘅出現 UFO 之後咧，咁美國政府咧就覺得 冇 掂啦，唔係啊，佢你講得其實都啱嘅，就唔掂啦，就開咗。 大家都係眼花，佢喺嗰啲。 你其實都幾聰明。 係我哋整嘅嗰啲。 唔係你聽住先啦，佢咁講嘅，當時咧就係喺五角大廈，即係而家華盛頓五角大廈啦嘅3E號369號房、就開咗一個咧，佢哋譽為咧二次大戰以嚟咧最大嘅一次記者招待會，就喺華盛頓裏面呢、這個五個大裏面開嘅。開完之後咧，佢呢、這個負責呢個 conference 嘅咧，即係呢個記者招待會嘅就係叫 John Sanford 嘅一個將軍啦。咁當時咧，佢就去解釋呢、這個記者都會進行咗一個半鐘頭嘅，佢就解釋。連續嗰七月尾去到八月頭，見到一盞盞嘅嘢喺上面嘅咧，佢大家唔好誤會呢個唔係外星文明，係 咩嚟㗎？ 呢個咧就係一個咧，係佢形容咧就話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叫做温度逆轉 嚇，温度逆轉 嚟落啊！即係佢解釋， 二流嚟現象。 佢話咧大氣層咧就好似一個咧嘅反光， 其實 係 荷里活拍緊嘢， 唔係反光鏡。 佢有 theory backup 嘅。係啦，佢話呢個反光鏡咧就將地面嘅燈咧。就反射到天上掛咗喺度， 所以就每一個月大家就見到咁多次啦。 係啦，冇錯。 咁佢點樣可以互相移位啊、消失啊？ 同埋甚至你都解釋唔到點解雷達會有啦。如果佢係一個反射， 點解雷達會有？ 雷達點會有咧？ 因為天氣嘅影響。 喂，你睇到佢哋雷達見到個雷達嗰度，跟住大家望大家嗰啲樣咧，你就覺得哇 有問題， 哇緊張，即係佢哋個樣係極度緊張。 咁但係咧，呢、這個報告裏面咧，亦都好清楚地講翻一樣嘢。當時所有記者都覺得， 咁點啊？啲人信啊？ 唔信，所有記者都唔信。所有記者追問：喂，你而家講咩温度反射？有冇搞錯？係啦， 計條數出嚟。 咁而呢份嘅元首報告裏面咧，亦都好清楚地講過，就話呢件事去到1969年咧。即係呢件事1952年發生㗎嘛，咁1969年咧係呢個空軍嘅一隊叫做科學隊嘅研究報告咧，就已經肯定咗，已經係完全否定咗1952年呢位將軍所講嘅所謂 温度逆轉， 否認咗佢， 否認咗。佢話呢件事根本冇可能存在嘅。佢話如果你話呢個世界有温度逆轉，啲燈係會反射咗喺天上掛，咁你全世界都有啦。 你直情當我哋全世界嘅人係即係。 冇讀， 係 幼稚園啊， 真係 係啊。咁但係呢份報告即係得意地方就係佢自己去反證翻自己，冇可能嘅。咁而佢亦都講到咧，當時其實咧，1952年呢件 case 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咧有一個秘密嘅組。一個秘密嘅小組啦，咁就進行一個好詳細嘅研究。因為點解呢？因為呢件事之後，咁五個大廈話呢件嘢唔存在嘛， 佢哋就研究溫度逆轉。 唔係，咁咧呢件事所有嘅檔案，即係嗰一年1952年所有嘅 UFO 報告咧，就俾咗邊個呢？就係、是、CIA 去跟進。 哦，咁就。 CIA 啦， 系、 啊， 但系，但系唔系，因为呢对 CIA， 因为原本研究呢啲 case 嘅应该系属于 FBI 或者系国家安全局嘅，咁、但系竟然咧就去咗呢个 CIA， 因为佢哋其他人 Man in Black 啦，即刻 唔信啊嘛，系啦，佢变咗 Man in Black， 咁就1953年咧就有五个科学家嘅小组咧就成立咗，当中咧嗰个科学家仲包括一个叫做 Dr. Louis Alvin Alvarado 系啦，唔知咩点读啦，但系佢咧就系曾经攞过诺贝尔奖添嘅。咁而當中亦都有太空總署嘅人士，咁佢哋喺1953年將所有1952年所有嘅報告，包括嗰次喺華盛頓上空出現嗰啲 UFO 啦，佢哋直情覺得呢啲冇可能唔係來自外太空嘅嘢、直情係覺得呢件事係有得繼續研究，同埋佢覺得呢啲嘢係一定係一啲完全你冇可能喺而家文明解釋到，即係當時1953年啦解釋到嘅嘢嚟嘅。咁當然啦，呢個 CIA 嘅所有嘅調查都唔俾正式喺美國度公認，因為佢自己去做嘅。但呢份 report 裏面咧，佢就講咗呢單嘢出嚟嘅。咁變咗後來先至出現咗最詳盡所謂政府嘅呢個 Project Blue Book 啦，咁就開始所謂將啲個案去研究，但係就唔多嘅，即係話咧，佢可能喺一年裏面有400个案，佢可能只係抽13个案出嚟研究，係咁少嘅咋。 但 系 当 我觉得， 你讲系嘛？哦，咁但系当时咧，即系佢讲咗喂温度逆差啦，大家啲记者都唔信，之后大件事就系咁不了了之啦。 唔系啲记者咪 用时间冲淡噶嘛？谂住 系咪啊？ 其实系啊，其实系、啊。但系啲记者当然佢唔系咁样写啦，即系其实记者就会写翻佢哋讲嗰个 theory， 但系佢哋都讲翻啲证据就话喂，如果你系一啲所谓温度嘅逆差，所谓嘅反光，咁点解雷达会有咧？点解啲空军要去拦截咧？等等，咁呢啲嘢完全呢、這个记者觉得系唔合理嘅，亦都其实讲真喺美国。个市民心目中咧系唔会信呢样嘢， 同埋你谂下嗰啲 crop circle 嗰啲，你即系咁多呢啲嘢系冇可能系地球人做到噶嘛？即系太多证据啦。只要而家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唔信嘅，可能都会系即系未真正自己亲眼见过啦。 晚都会吓，都会。 但系其实真系有好多证据系显示到真系有外星嘅文明。 但系sorry 啊，云海，但系头先你话讲到八月啦，咁跟住中冬天就唔嚟啦。 之后就冇咗啦。但係咧，呢件事其實有一個咧，嗱，嗰本元首級嘅 UFO 報告咧，就冇講到呢一單新嘅個案係咩咧？呢單新嘅個案咧，就係呢件事發生1952年噶嘛。 冇俾元首級，但係雲海知道。 唔係，咁呢件事，因為其實好多而家美國人都知道，因為點解咧？過咗50年後，即係2002年， 係可以揭開㗎啦。 唔係，過咗50年後，即係講緊而家2002年咧，同一嘅時間。其實是2002年的7月29日咧，其實華盛頓上空 又有啊， 其實是再次出現了一次的 UFO， 又是掛燈咁樣， 亦都係掛燈咁樣， 又係 formation 係藍色的，但係就唔係好多啦，只係出現了，如果冇記錯，係當時目擊者有兩架目擊，就喺華盛頓嘅國會山莊上邊。而雷達咧，亦都係探測到。而當時咧，亦都係即係講緊今年嘅事嚇，唔係講緊咩啊？今年嘅事，50周年紀念啊，佢哋嘅係真係50周年紀念。佢從 其實50周年紀念咧，係我哋地球定出嚟嘅一個時間， 冇錯， 係地球嘅時間嚟，唔係佢哋嘅時間，佢都係5秒嘅啫。 係咪？但係有一個 theory 嘅，就係話咧，其實外星人咧就知道地球人係中意計時嘅。 哦，佢都要特登嘅 五十年。佢每一次有啲咁嘅紀念咧，再嚟。咁但系今年点解嚟嗰阵时啲人会觉得好震惊，甚至因为即时咧，因为系首先探测到嘅系个爱德华空军基地嘅雷达嚟嘅，咁即时已经汇报咗俾啱啱新布殊成立嗰个北美防卫安全中心咧，系佢哋即时派咗两架战机咧，系爱德华空军基地出发去即时拦截，同50年前一样，去到面前见到嗰粒嘢，啪！消失咗。 你谂下，你攞住支 AK， 佢仲喺度攞住把刀， 系 嚟剁你。 唔系，同埋呢件事咧，其实我觉得系好嘅。点解？即系佢虽然话50年后佢突然间再出现咗，好简单出现咗啦。 而呢件事係喺美國都震撼，因為都係華盛頓上空再出現啦。華盛頓郵報係直情好大篇幅報導啦。而最令人震驚嘅地方就係呢件事冇得再抵賴，因為點解呢？因為而家為止由九一一事件上年到而家咧，美國都係 declare war 嘅，即係佢係宣布。 我覺得九一一呢單嘢咧，佢哋有可能會 feel 到嘅，真係。 有可能 係啊，同埋我覺得嗱，你即係。其實好多係 make sense 嘅，利得嗰啲一定係高科技過你嘅。 嗯，冇錯，啱。 佢唔夠你高科技嗰啲，佢已經嚟唔到啊，已經根本就。 同、埋你想捉佢嘅時候，佢就應該俾你捉到啦。 唔係，你都唔會捉到佢，因為佢嚟唔到。 如果佢唔高科技嘅，我意思。 佢嚟唔到啊，根本你都唔知佢嘅存在啊，你又去唔到啊嘛，因為我哋而家去唔到啊嘛，佢又嚟唔到啊嘛。 但可能佢睇到我哋啦。 利得嗰啲。一定是高科，可能他哋睇唔到我哋嘅都，因為他哋可能是比 另一個 比呢一個太陽係遲進化咗二億年咧， 即係遲過我哋嗰、個，你意思？ 我人哋早過我哋或者， 但係佢哋要感情噶嘛，你都話 係啦，可能佢有豐富感情， 佢就攞啲嚟交換咯嚇，冇辦法啦。 唔 係嚇，繼續。 頭先我想講咧，因為佢 declare war 點解冇得抵賴咧？咁似因為因為布殊小布殊因為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全個美國所有嘅雷達同埋探測設施咧都係開住嘅。咁、於是乎你冇可能話呢個係一個 balloon 啊，冇可能一個 錄住佢斬斬斬。 係啊，即係呢啲全部係冇得再抵賴，即係肯定係一個 UFO 咯。 咁點咧？佢點樣交代咁樣？ 誒、開咗記者招待會㗎啦，即時。咁當時 呢個係2002年嗰、那個。 2002年，今年發生嘅事、即時開咗記者招待會，不過係兩個記者招待會，一個就係嗰個北美防衛安全中心開。就話呢件事咧好奇怪，因為當時嘅戰機去到之後咧捉唔到，咁亦都係一個謎，捉唔到， 捉唔到係 係解釋咗啦，佢就係咁解釋，係啊， 真係咁講， 係啊。第二個記者招待會就係軍方開嘅，軍方就話我哋唔可以講立，佢哋唔可以立亂講呢個就係一個 UFO 咯。 不過我哋懷疑佢可能係不明飛行。 唔係，佢直情話可能呢個係有得解嘅，大家俾啲耐性啦。咁就 close 咗呢個記者招待會。 不啱嘅，即係為免製造恐慌。 其實有咁嘅可能性咯，但係得意地方就係竟然五十年前玩一玩，五十年後又玩一玩。 其實進步咗噶啦，佢冇話呢個其他俾其他啲即係唔可能成立嘅理由、已經係好好。 咁啊係，佢冇話呢個係。呢、這個 温 度逆差， 或者唔知係乜嘢嚇。 哇！ 所以呢個係好事嚟嘅。 呢首歌就由我小弟送俾外星人。 don't talk anymore. Cause you know that I'll be here to keep you warm. Yes, baby, come to me. Let me put my arms around you. This was meant to be. And I'm so glad I found you. Need you every day. Gotta have your love around me, baby. Always stay. Cause I can't go back to living without you. Come on, lady. Let me put my arms around you. This was meant to be. And I'm so glad I found you. 今日叫做 Baby Come To Me， 佢系 Laura Fiji 同埋呢一个苏永康。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就系一个派飞嘅问题啊，再提一提大家好唔好？两个礼拜后， 今次你真 系 好人啊！ 系啦，两个礼拜后我哋将会系派发呢个11月29日晚上举行嘅呢个夜妈妈与夜爸爸嘅。 UFO video show 放映會咧，咁咧我哋係將會唔印製呢個飛嘅，咁因為咧 環保 用呢個心靈， 係啦，因為我哋咧就唔相信我哋嗰啲資源係要掉啦，用完之後啦，係啦，咁啊空氣中消失咁啊算噶啦， 我哋就係用呢個真空嘅能量，係 啦，你只要打翻嚟講低係嘛，你嘅身份證號碼到時一對就入得噶啦，我哋好科技先進嘅 身份證號碼啫，唔係科技， 你個 barcode 咯， 你個 barcode 跟住 你個 barcode 啦，雲海 咁樣就得嚟啦， 你個 barcode 一 scan 得噶啦。 就係、是、咁簡單嘅 啦嚇，嗱唔好大家唔好諗到係好嚴重嗰啲，可能係得電視嘅啫嚇，可能未必有 screen 嘅。 你咪廿一寸電視一百嘅， 哇咁一百係咪擁住睇？ 即係唔好怪我哋係咁啊！而家依個社會係咁噶啦， 真係慘！ 大家去翻嗰啲圍喺街邊嗰啲，哇嗰啲仲舒服，反而嚇、就唔好諗住係坐喺度有得情侶坐啊，咁冇嘢食啊，冇炮谷乜都冇嚇、你要食咧自己帶。廁所可能都冇啊，太多，即係唔好諗住有咩着數可以攞，但係冇着數。不過當晚會有一 set 嘅 VCD 係 一 set 啫， 啦，咁就俾大家分享啊。 咁好啊，我哋 抽獎， 咁啊， 回到呢個1957年啦嚇。咁我哋咧就喺嗰個報告裏邊咧，其實去到講第三個美國嘅 UFO 高峰潮。咁第三個高峰潮咧就去到1957年啦。咁五七年咧，其實佢哋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咧，就同之前嗰兩個唔同咗嘅。 跟住五二，跟住五 七，冇錯啦。咁三個情況都 咁樣去啊，玩 又好似係喎。 佢即刻啊，又好似奇怪， 我冇咁誇咁咁但係當時因為嗰個 Project Blue Book 已經做緊啦，啲即係調查個案已經去緊啦。但係咧淨係嗰個，因為都講到啦，講咗啦，因為 Project Blue Book 裏邊其實有嘅個案咧就唔齊嘅。但係佢裏邊咧，淨係喺嗰年1957年咧，就已經係330個 report 個案。咁而當中有90咧，佢哋連 Project Blue Book 都話係解釋唔到嘅，即係用任何個常理都解釋唔到。咁但係呢一年嘅高峰期有啲令人覺得奇怪嘅地方係咩咧？唔係淨係目擊啦，有好多嘅情況出現咗咧，就係、是其中有。 即 係唔係未去到咁嘅地步，就係咧有好多嘅30多宗嘅個案咧，尤其是喺美國嘅南部啊，德薩斯州嗰忽咧，即係小布殊家鄉嗰度啦，咁就出現咗一啲嘅經過目擊 UFO 嘅人士嘅一啲嘅附近嘅儀器咧，就出現咗呢個壞啦。咁呢個係例如係咩咧？其實可以講嘅就係咧嗰陣時其實好得意嘅，因為佢講到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嘅，就係嗰一個1957年 係咩電器嚟嘅咧？ 冇錯冇錯，11月份咧，咁有一個日子就係 Texas 嘅西面嘅 Texas 叫做 Leftland 咧，喺2.5小時內咧係連續其實如果講得白啲就係一個 UFO 咧，就飛過嗰個地區，由夜晚嘅10:30開始就經過嗰個地區啦，去到夜晚嘅1:30嘅。咁當時見到嘅人咧就包括當時有一個叫做 阿當發發， 係咁一個叫做Jonathan 嘅人咧，就佢直情喺嗰個附近嘅地區咧，望到一個 UFO， 咁佢自己係揸緊車嘅，揸緊啲大貨車嘅，咁佢望到嘅時候咧，佢自己嘅大貨車突然間 b 一声。 吓、啊，唔系电器坏，车坏、啊。 系架车，成架车爆坏。咁佢当时形容翻出嚟就系、是，佢听到一个好似自己架车爆炸嘅声音，但系冇火冇剩噶。但系佢觉得个声咧就似一个行雷嘅电击落嚟嗰下咁嘅声。吓、 啊， 但系佢见到 停佢即系有一样嘢。 但佢见唔到任何嘢嘅，佢只系爆一声咁嘢。咁佢当堂实嘅车系即系成架车系死咗火啦，趴唔着啦。而佢喺架车死咗火嗰下咧，佢望上个天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个。嗰、那個由十點半開始飛過嗰個地，那個 UFO 咧，即係人 由十點半開始飛過， 係飛過嗰個地區，飛到一點半嘅，咁就望到嗰個 UFO 飛過咗佢嘅嗰個視線。 係咪 Mothership 嗰啲即係冇碟冇？誒， 佢冇講到咁大，不過只係一個佢形容嘅一個，唔係一點，一個飛碟咁型嘅嘢， 慢飛。 佢又唔係好慢， 但 係 佢 係 make sure 你睇到嘅，唔係避緊你， 唔係避緊，淨係經過咗之後，佢視線範圍內見唔到之後咧，嗰、那個貨車咧，佢攤翻著啦。 嗱，磁力啊，系嘛？ 有可能，咁 有可能系磁场啊，奇怪。 有可能，有可能。咁之后去到一个一路，其实一路 on the way 都系出现咁嘅情况嘅，即系有啲人目击咗之后，可能佢身边嘅发电站突然间停咗啦，爆咗一声停咗，佢摊唔着，或者成间屋系停晒电。之后经过咗个 UFO， 佢目击咗啦，之后个成间屋系有翻电。咁其中一个嘅后生仔咧，佢系一个读大学嘅一个学生啦，咁啊当时净系揸紧车喺个公路度嘅，都系个同一区啊吓。 哇，喺个公路停咗都几大 嘅。佢唔系啊，佢净系点咧？其实佢呢个 case 仲夸张，即系讲系同一日同一段时间啊。咁一路揸紧架车嘅时候咧，佢望到因为夜晚啊嘛，佢望到好远个公路上边咧，即系一路前边嘅位置咧，好远好远前边嘅位置公路咧，就见到一架嘢喺度咁样。咁佢开头即系好远好远咁样，佢谂住啊，点解架车拍咗咁远，好似死火咁嘅咧？我就唔为意嘅，咁一路行一路行，越行越近，越行越近。咁行下觉得，咦，唔系车嚟噶，即系直情系一个 飞碟， 一个飞碟， 飞碟， 一个银色飞碟，喺、 哎、 个公路度拍咗喺个公路停咗喺度， 拍车， 拍车。咁嗰、那个即系嗰个大学生咧，就喺度揸嘅时候咧，就行到佢唔即系一个。 哇，好大架！ 我谂如果佢咁讲系。我谂系噶， 成个黑影咁行埋落去，我架车度经过自己个黑影，要单方睇一望。 系咁，而嗰个大学生形容嗰、那个飞碟嘅直径咧，即系拍咗喺个路上边嗰个直径嘅 UFO， 大概有六十米到啦。 哇！ 咁当时咧，佢就行下 几尺喎，佢哋 咁吓，咁佢原嗰架车咧，原本就一路直行嘅 ，OK。咁又行下嘅时候咧，就其实佢又大胆嘅，一路向住嗰个 UFO 行紧过去。咁又行咗一段时间，就架车死火 哦，俾佢行， 完全系又瘫痪咗。咁瘫痪咗之际，佢又觉得，咦？点解部车会咁样嘅咧？因为佢架车从来都冇事。咁佢就望住嗰个 UFO 喺好远嗰个 UFO 啦，咁就喺佢嘅眼前咧就升起咗，就飞走咗啦。咁而飞走咗离开佢嘅视线范围之后咧，佢架车亦都开得翻啦。咁呢个时即系成个连续剧咁嘅情况发生咧，就系由十点半去到一点半，经过区域都见到咁嘅情况。而最后咧，目击嗰个人咧就。更加精彩咯，點解咧？因為由十點半開始一路成個德薩斯州嗰個鎮咧，啲人已經一路報告噶啦，一路報警，一路報告咁樣。咁當時咧，咁在位嘅一個警察係當地嘅警察啦，叫做 Rear Cam 嘅，即係有曬記錄嘅 claim 嘅，佢係讀嚇。咁佢就飛即係揸架車就去到嗰個公路，就係想查咩事啦。咁佢當時咧就係見到佢直情係。 見到，佢直情係見到， 係直情係見到一個UFO，認真唔大， 因為你成日佢直情係見到， 係 佢係見到， 咁係喺個天空上面咧，係 見到， 佢形容出嚟點？因為佢寫 report 噶嘛， 佢今次嘅嘢咩？ 佢係一個椭圓形嘅一個物體，OK， 但係佢形容好似一個美式足球咁嘅 football 咁樣嘅一個物體，有少少唔同嘅嚇，發光，而嗰個光咧係光到咧，佢覺得似一個月球咁光。咁之後咧就喺佢面前咧，即係好，即係嗰個視線範圍裏邊咧，就一路咁樣喺度飛咯。咁飛過嘅時候咧，佢直情係一路望住，而佢架車亦都係即時嘅警車，即時係 砰 一聲爆炸咁嘅聲音，死火追唔到，但係佢睇住嗰個嘢一路飛咗上去，咁啊走咗。 哇！你諗下，佢一落到嚟你地球上面嗰啲嘢停頓曬，佢個拍到停， 但係可能係試添，可能佢哋係玩添，唔知道。但係嗰個警長形容為嗰個 UFO， 佢見到個美式足球型嘅 UFO 飛咗之後咧，佢個警車亦都開得翻。咁如果追亦都追唔到任何嘢。 有曬 report 嘅呢啲， 有曬 report， 而呢扎所有嘅報告咧，都係嗰個元首級報告裏邊有嘅。 即係你要 chase 咧，係 chase 得翻所有呢幾個鐘頭發生嘅一個， 嗯， 第三次美國高峰潮嘅一個 UFO 檔案嘅。 嗯， 咁而呢件事之後咧，其實 發生咗， 亦都喺1957年呢件事發生啦。咁亦1967年咧，其實10年之後咧，喺當時美國一個物理學家叫 James McDonald 啦，咁佢就做一個當去咗去曬當地去研究當地嘅一個天氣啦。 UFO 漢堡點啊？ 唔係，咁佢研究當時所有 case 咧，問翻所有當時嘅人啦，佢做一個大自然嘅測試。咁佢就可以肯定嘅就話，即係個 report 裏邊講啦，就話當地係冇可能有啲叫電子磁場嘅風暴咧，係唔會發生嘅。 喺 Texas 上唔會發生， 喺獨個區域唔會發生。即係佢話，如果佢當時啲人目擊咁樣爆炸發，係令到啲車去壞咗，而之後又行得翻，而冇可能係呢啲電子磁場嘅風暴發生嘅。咁咪證實咗噶啦。咁而當時目擊嗰啲嘢咧，冇人知道。咁即係 佢都係就咁 UFO。 UFO 係啦。咁而但係當然咧，你所有警長同埋嗰啲人見到嘅嘢咧，唔係 UFO 啦，即係一個實體。一個金屬 型 嘅，一嚿飛得嘅，而速高速發得光的。 不過佢哋有啲真係共同點咧，除咗係睇第三類接觸嗰套戲係有推進器，夜晚下面可以噴啲嘢出嚟之外，其實睇你所有嘅片段啊，或者係相片啊，你都唔會係見到佢有推進器噶嘛，都係碟形。 碟形， 哇！真係 似一個以。應該怎樣形容 啊？它是內裝置，它即是裡面裝 置 所有 engine 的東西， 好像我們港台整了一些飛碟那樣下面那些飛碟三文治啊。 哦，嚇得我港台有飛 碟，我以為 俗稱魚夾夾嘛。是啊， 但是要飛得咯。 我是這樣叫的，是不是要飛碟啊？是 這 樣叫。是真的 叫。但是我不是叫魚夾夾。 魚夾夾或者是飛碟。要不要一個 tuna 飛碟？ 我未听过， 你未听过 tuna 灰碟咩？ 我下次带 你 去。你 下边，你系带佢落去咧，就要趁翻杯何家丽喎。 呢个系联谊会嚟嘅， 系 系呢个港台联谊会嚟嘅，就唔系。 系彭程先去得嘅啫。 我要黐住有 Jason， 黐住夹夹， 唔系系 tuna 灰碟 ，tuna 灰碟， 趁一杯何家丽。 哦， 你要咁样趁先得嘅。 系好啊。 好，咁我哋去到呢个元首嘅第几年啊？而家系1950几年，1960几年。 其实佢唔系正式一个跟 唔系跟 日子 嘅。咁佢除咗美国有冇话，即系话俾啲元首听，其实世界各地都仲有呢啲嘢，因为美国已经系占咗成个快佬嘅头。 佢只系讲个三个高峰潮系美国啦，其他仲有好多其他 case 嘅。我哋有四个礼拜要讲啊嘛。咁但系仲有一个， 反正我哋要做四个礼拜要讲啊嘛。你咪想我今晚讲晒啊？ 唔系，咁但系今晚都要讲一个咧，就系。在美國和在南美洲來說都挺重要的一個報告，就是巴西政府的海軍。 等你伤透心，给我一个以后，你在世间的愿望全部不离，你是我留不住的生命里，请你强留住的唯一。一千年后，谁记得我？当我还牢记你轮廓，没有倦容，还在等你回头。一定会有以后，我那铁石心肠镇守着爱情。 火车嘅《深深爱情》 你做乜搵我鼻捻住个鼻讲？ 我而家已经打咗几个黑字之后就变咗咁样，即系大家保重啊！因为咧而家 保重即系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啦， 表 示 非常干燥啦，同埋随时鼻塞噶吓。 而家20度就吓，相对湿度58%。 好，咁喺云海未报告之前咧，要阻咗大家时间。咁大家天气对大家有冇？想唔想知啊？ 想知想知 想 知啊！ 真系，又唔好讲住啦，好嘛？ 讲， 快啲啦！ 咁我哋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干燥。早上咧系天晴系干燥嘅，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系会再低多几度嘅。日间系最高气温系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即系表示咧系大致系天晴嘅数后之，即系几日后之后咧，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咧各位听众咧系出外咧系观赏 UFO。如果系见到系非常之清澈嘅，因为琴晚我望个天空嘅时候咧，两点几，唔系我系见到个天空咧。是好多好闪亮嘅星星，哇，好靓！因为呢而家东北风咧，又天气干燥咧，高云啦，啲云一个即系天气又晴朗啦，一飞过就睇到噶啦，唔使讲咁多噶，佢一飞过你即刻睇到。 好，我哋一齐去睇， 睇睇睇，睇睇先。 因为呢个巴西嘅， 巴西呢个海军嘅可以话海军嘅档案啦，咁发生嘅时间咧，其实1958年。即係第三次美國高峰期嘅後一年啦，咁樣。咁而或者話成個個案佢個報告嘅點講咧，就係喺1958年嘅2月21日咧，咁喺巴西嘅當地嘅報紙咧就登咗兩張好清楚嘅相嘅。嗰兩張相咧就係一個喺千里達群島咧嘅上空咧有兩張相啦。咁就係見到一個 UFO 咧係飛過嗰個島嘅上空咁樣嘅。咁呢幅相出咗就都令人好人好震驚啊！點解有咁嘅相嘅咧？咁樣咁亦都即係引起咗公眾嘅關注，同埋引起咗當時啲官員嘅注意咁樣啦。咁開始講，喂，呢幅相係咪真係即係海軍拍到嘅咧？即係講緊巴西係啦，係咪真係有啲咁嘢？同埋如果係真嘅，點解會咁樣喺報紙度登咗出嚟嘅咧？咁樣咁咧真係苦肉計啦！咁原來咧當時咧俾呢幅相 苦肉計 俾呢幅相呢個報紙記者去登出嚟嘅人咧，竟然就係當時嘅巴西總統。 點解咧？ 嗱，佢原來咧點解要咁做咧？原來當時咧佢就覺得，因為佢原來佢係俾人 inform 咗呢件事嘅，即係話原來咧喺呢個1957年嘅12月至1958年嘅1月中咧，咁嗰段時間咧就喺巴西對開一個千里達群島啦，即係千里達群島其實而家已經獨立咗噶啦，但而嗰陣時係唔知算唔算係巴西嘅半領土咁樣啦，但嗰陣時咧海軍咧就係進行一啲嘅演習式嘅訓練嘅，咁但係當時嘅目的咧都唔係真係去打仗嘅，只不過可能係去一個當時一啲嘅地質嘅研究咁樣，就經過一個千里達群島一個島嶼咁樣。咁當時咧其實就係發生事件嘅其中一日咧，係成個船咧就經過個島啦。即係軍艦嚟嘅講緊嚇，咁船上面起碼就有48個嘅職員嘅，包括官兵啦，包括嘅官員啦，包括當時嘅醫生啦、攝影師等等等等。咁突然間就 好多人突然注意到，就係天空嗰度好似見到啲嘢，就係佢嗰個仙地特群島，即係講緊仙地特群島就係巴西對開，而家講緊係大西洋嗰邊啊，即係大西洋嗰邊嗰個海域啦。咁見到一個嘢飛過咁樣，咁當時大家都覺得，咦，又係咪似飛機咧？咁樣大家就差唔多所有嘅人咧，就企咗喺個甲板上面咧，就去望嗰架嘢嘅。咁你睇睇下，真係一個碟形。即係傳統得不得了嘅一個碟形，上面拱起少少，似一個帽咁樣，下面又拱起少少。 即係呢度係應該係進化到係啱啱離得開佢哋自己嘅星球，就未去到 master 到嗰樣嘢。 有可能啦，咁就見到嗰個嘢喺度咁樣飛過。咁當時有個即係在你記住呢個係1958年嚇，唔係個個有相機，唔係個個有呢個 digital。咁佢當時有個駐船嘅攝影師咧，即刻就走到甲板咧，就影咗六幅相嘅。其中四幅咧就影到嗰個 UFO 飛過嗰個羣島，之後轉翻上去，嗰個速度係點樣行法咧？就係、是、一路咁樣飛過去嘅時候咧，就飛到嗰個島嘅山頂，轉咗個彎，再飛翻去相反方向走咗嘅。咁而所有嘅官員咧，即係我意思係船上面嘅軍人啦，同埋所有嘅職員啦，都係目擊成件事嘅。 嚇！ 咁而呢個報告咧，開頭咧就其實都驚，因為講出嚟之後咧，其實啲人覺得，喂，即係會唔會係一啲嘅會引起恐慌嘅事件咧？咁樣。咁其實在場嗰個大家目擊咗呢個 UFO 飛走之後咧，其實當時船上面嗰啲 captain 咧，即刻要檢驗嗰個影相嗰個人嘅菲林啦，即刻曬，即刻做，咁發現影到呢個 UFO， 咁亦都即刻進行一個研究，就係點算咧？ 手腳啦， 係啦，即刻做嘅，全部即刻做，咁亦都其實做嚟都冇，即係做手腳都冇意思，因為其實就係即係40多人係目擊到呢啲事情發生噶嘛。咁於是乎啲人就覺得死啦！呢件事點樣去交代咧？咁啊寫咗啲 report 就交低就俾呢個海軍嗰邊嘅。咁但係咧呢件事咧就唔敢好公開地去講翻，即係話點解即係出現呢啲情況。咁就希望其實瞞天過海嘅，即係覺得、 即係時間沖淡一切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後來就 即係五幾年好難接受啊！嚇， 其實 好難接受， 8年好難接受。 不過你話如果嗰陣時真係開始講呢樣嘢，我哋而家就已經覺得係 normal 啊嘛！呢樣嘢變咗 啱，冇錯。咁但係。當時點解會出現咗一個登咗兩幅相會喺個報紙度，成個 case 會爆出嚟？就係當時有個即係內部嘅官員咧，就話咗呢件事俾當時巴西總統聽啦。咁巴西總統覺得，喂大佬，即係呢啲事情唔係話咁簡單，你話海軍研究員但解答唔到就算嘅喎，係咪先？咁於是乎就叫咗其中一啲官員攞咗呢兩張相出嚟，咁啊總統就俾咗呢兩張相嗰個報紙，直情話你不如。我唔用任何嘅行政手段叫啲人去研究，登咗先， 用群眾 係啊，用群眾壓力。我要話俾你哋知，所有我嘅市民啊，係要知嘅。 冇錯，如果而家有人咁樣講好啦，係唔係俾我哋知喎？係 prepare 我哋下一代去接受呢一樣嘢。 冇錯，但你諗下當時 巴西熱情啲啊， 真係 好客啲啊嘛， 真係開放啲喎。即係佢又夠即係咁。 唔係因為巴西又唔係世界強國，佢唔會有咩地位嘅轉移啊。 啱 係咪先？但係美國會啊嘛， 係啊，冇錯。咁而呢一個 case 啊，你講得好啱啊。呢、這個 case 點解當時仲要係嗰個海軍，即巴西海軍嗰邊有隱憂去公開啲事情咧？甚至連總統都唔想俾人知咧，就因為原來當時呢單 case 發生之後，好快美國嘅海軍已經介入啦，即係啊，即係 你唔好講啊啦， 係啦係啦，不如啲唱片俾我哋處理啦，不如你哋啲檔案俾我哋處理啦咁樣。但當時當然啦，即係好彩呢個巴西總統做一個咁果斷嘅決定，首先即刻公開咗先，即係你冇得係冇得抵賴。報告開始就要講啦，同埋個研究，即係當時嘅巴西嘅軍部同埋國家安全局，巴西嗰邊咧就即刻要 in charge。將所有當時在場嗰48個人嘅口供咧，即刻做曬 record， 即係你冇得抵賴啦。即係當時你見到啲乜嘢，你點樣拍到嗰幅相？當時甚至佢形容到咧，當時上面有牙醫啦，有醫生啦，有水手啦， 全部都係 專業人 士，係啦，各行各業 冇錯，都喺嗰個軍艦上面，做曬訪問，講曬佢當時企喺邊一個嘅甲板，望到啲乜嘢嘅位置，見到個 UFO 點樣飛法。咁佢哋就形容，即係成個嘅檔案出咗嚟，就係其實當時嘅船就喺嗰個島嘅南邊啦。咁個 UFO 如果佢哋計翻出嚟所有嘅行徑咧，就係喺個上空飛過之後咧，就係好似打咗個圈喺個山頂，轉翻上去打斜角想飛走咧，就咁樣走咗。 啊，真係好似飛碟咁。 係好勁嘅佢啲速度，佢而家講嗰啲打轉我腦已經係佢一秒裏邊已經轉咗圈，即係個山頂度。嗰啲喎， 冇錯， 因為我記得嗰個 VCD 裏面有一幕咧，佢係有一佢影到嗰個 VCD， 影到嗰只飛碟咧，係佢 hold 定咗一格嗰個菲林， 喺一格嘅飛鐘裏邊咧，嗰、那個已嗰、那個飛碟佢已經係做咗一個八字形嘅光柱體嘅， 即係飛得咁快啊！ 係咁樣飛，係發砰，係一嗰、那個飛鐘裏邊嘅一格啫。 嗯， 即係你好似咪記唔記得有嚟街買 postcard 咧？你咪見到有啲車喺東區走廊夜晚嗰啲景咧，咪即係得一條光嘅， 嗯，就係咁樣， 咪 hold 住個快門，等佢耐啲，等嗰啲光 係 啦，咁跟先至插即係嗰啲相係直， 係 插咁嗰啲慢嗰啲，佢就係一格啲咁樣 hold 住係見到個光柱嘅、嗯，飛到咁快、啊， 哇！ 嗯、 我知道你講邊單啊嗰度，嗰、那個係應該紐西蘭， 嗯， 係咪？佢講紐西蘭， 係啊。 威靈頓飛過去南島嗰陣時，喺、個飛機上面拍。 我唔記得佢係咪呢？應該係，如果你記得有個咁嘅形狀，就應該係嗰個片段啦。 嗯，咁而家呢個巴西嘅 case 一路都係 open 嘅。 close 咗。 唔係，咁佢因為佢苦肉計啊嘛，逼住要 on， 佢要開 啊嘛，咁啊所有嘅報告都講曬出嚟、而巴西政府亦都好鼓勵啲人去研究呢樣嘢，亦都軍方裏邊亦都唔隱瞞任何事實。咁而後來咧，先至知道咧，即係你我頭先咪講，其實美軍後來介入嘅，咁、原本係想攞曬啲資料，唔想公開噶嘛。咁原來點解佢會咁講咧？因為原來當時喺個同一個海域裏邊咧，即係千里達群島嗰邊咧。咁、原來咧，唔單止係呢一架軍艦係目擊過呢個 UFO，、甚至拍到相片啊。然後原來喺同一個區域，即係因為島有幾面噶嘛，喺同一個水域嘅附近咧，其實有唔同嘅漁船同埋一啲島嘅居民咧，都目擊到類似嘅 UFO 係飛過嘅。咁而呢啲 我真係好想喺當時喺嗰度， 係啊， 哇！我真係好想現場睇到佢幾盞燈喺上面，砰砰砰砰，哇！ 之後就飛過咗， 直情係等於即係你喺坐喺現場嚇睇 Michael Jordan 喺罰球線 bang 入先同一種感受。 所以你而家慢慢就睇一個天咁、 不過唔怕，因為咧我哋、 我成日都睇天嘅，不過真係 唔係你可以 撞一撞彩啊嘛，大佬！佢哋話靠心靈啊嘛，咁啊，琴晚我睇完嗰個碟之後咧，我哇！如果係心靈感應，咁佢應該 feel 到我想見佢啦，係嘛？我而家好想見你，唔該。 但係你可能已經見咗㗎啦。 我不停咁喺度望咗。 點解雲海話話見咗？ 可能洗咗你腦啦，見完之後。 你有晶片啊！我真係，我有晶片啊，係嘛？ 有可能。 其實你係最大嫌疑外星人。你係嚟自邊度？你快啲講。 唔係，我覺得咧， 會喺11月29號 揭曉。 唔係，我覺得成最大嫌疑。 成個雲海立去研究啦，不如。 嘅最大嫌疑就係嗰啲平時唔信有 UFO， 唔多研究 UFO， 即係彭程呢啲最大嫌疑啊。 其實佢唔講唔講，其實佢就 佢就係 UFO， 都係外星人。係 啦，賴我。 佢唔講唔講咁樣， 我有曬人類所有嘅缺點，我又會打乞嗤。 而家呢個汽車跑埋地嗰度一轉個彎，閃。是咁， 系喎， 系咁。 我其實佢 再 見 到佢，其實你唔好再啦。其實係你咯，你嘅人係有個格又唔好，又唔肯講俾大家聽，係嘛？ 唔知點答你， 咪就係咯。 嗱，再係咁樣咧， 就係 啦 ，Jason 冇啦，咪一間你嗰啲狼來了嗰啲古仔，一間真係成真咁點算啊？ 咩狼？ 捉咗佢你啊！ 其實我真係佢可以捉我。 你咩？ 我頭先播首歌俾佢，都話 Baby。 Baby come to me， 都系 come to me 啦。我上去即系我睇一睇，等我话俾大家听，佢哋而家兴紧咩啊嘛，系咪先？佢哋而家兴紧嗰啲手提电话系叭叭叭叭叭沙，冇真系电话，你咪完全系。 我惊你上到去啊，睇完都唔记得。 你谂下，我哋而家都有一啲电话系可以影相，跟住即刻 send 俾你啦 email。 我知道啦，如果有一日咧，你系俾外星人捉咗嘅话咧，你翻嚟有好大转变，就系你冇晒感情嘅话咧，大家都知道你一定系。 同埋我一定会打翻嚟二台益二台去报道咯，系咪先？一定打嚟话，我而家咧喺嗰度上边咧就见到咧系有啲飞碟啊！ 吓咁我又打去晨光第一见嗰度， 晨光第一见嗰度开始现场直击报道噶啦， 咁啊好啊！ 哇，我真系好希望见到， 好， 不如等就喺呢一个咁清澈嘅天空嗰度吓，大家 望一望， 好嘛？ 闪一闪， 听住呢个轻叹，请唱杯夜天， 咁啊 UFO 啊， 下礼拜再倾， 拜 ，goodbye。 You and me in the world. Just